灵妙的大合唱，资源共享，合作交流，一带一路，互利共赢。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鱼香肉丝有鱼吗？ 快来梅州东坡，请您吃地道的鱼香肉丝啦！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魅力。 说起李斯特，在钢琴协奏曲的历史上，李斯特可谓是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他的几部钢琴协奏曲是集浪漫主义之大成，开现代主义之先河，被誉为钢琴协奏曲当中最闪耀的珍珠。今天永恒的魅力和你一起来分享的就是李斯特的两首钢琴协奏曲。当然呢，特别为你选择的版本是来自于布伦德尔来担任钢琴演奏，由海丁克指挥伦敦交响乐团协奏的。我是王卓，永恒的魅力开始了。 很多钢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都成为很多朋友自己在音乐库里面的首选最爱听的音乐吧。像李斯特他的第一钢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其实也是这样的，很多人都爱他。在1839年这部作品李斯特创作完成，当时呢他在演奏的时候是他自己来作为首演的，而由伯辽兹来指挥的音乐会的乐团。那说到李斯特的钢琴作品有太多了，但是像他的钢琴协奏曲，有人说会比他的像超级练习曲啊，或者是匈牙利狂想曲好像难度稍微弱了一些，但真的也足以让演奏者望而生叹。作品呢有大量的这样的华彩的段落，比如像八度的跳进、八度和弦、八度音阶，很多种这种技术融合在一起，真的是让人望而却步吧。那今天我们所来聆听的是钢琴家布伦德尔他的演奏。 说到李斯特的钢琴协奏曲，有人会说不是两首是三首，对吗？其实他的第一钢琴协奏曲、第二钢琴协奏曲，还有一首呢，就是《死之舞》，也是被列为他的钢琴协奏曲当中。他的这三部作品里，其实乐队和钢琴始终是保持着对立又统一的关系，获得了这种珠联璧合、相得益彰的精彩的效果。首先是钢琴和乐队的分工问题，比如我们刚刚听到的他的降 E 大调第一钢琴协奏曲当中呢，虽然钢琴是主奏的乐器，但是呢却给了乐队极大的表现空间，从而使两者也是形成了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比如钢琴演奏的时候呢，乐队伴奏通常是又短又弱，看起来好像是对钢琴无条件的配合，其实是起到了一定的互补的作用。比如第三乐章，我们再来听一下。特别明显，对不对？那其实呢，在他的钢琴协奏曲当中呢，还有一个也是让他流传至今的很有特点的地方，就是钢琴和乐队的关系。在三部作品当中，钢琴和乐队的关系十分多变，他们时而是对立的，时而又是亲密无间的，整个乐曲也是在这种变化当中逐渐得到了让我们觉得特别过瘾的这些高潮的段落。那比如说 A 大调第二钢琴协奏曲第一部分，这是乐队和钢琴的第一次较量。

有。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974半点资讯。 贵州吉靖宇大刀艺术团9月28日至10月7日来京演出啦！演出地点顺义建鼎金辉大酒店。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日本音乐家谷村新司共创作过700多首歌曲，在全球举办过4000多场演唱会。他的作品有将近50首被改编为华语歌曲。他在1980年创作的歌曲《星》，无论是在日本还是在中国都广为流传。今年正值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谷村新司将于9月28日在北展剧场举办谷村新司38年的新2018北京演唱会。继续来关注10月18日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由北京演艺集团主办、京演文化传媒承办的辉煌40年影视金曲音乐会即将精彩上演。著名指挥家范涛将挥棒中国电影乐团，联合魏金栋、丁毅、郑勇、吴碧霞、柴亮、王丽、王二妮等歌唱家现场实力呈现。据介绍，音乐会选起了40年以来每个历史阶段有代表性的经典作品，既有在希望的田野上、相恋等家喻户晓的金曲，也有敢问路在何方、万水千山总是情等上世纪80年代广为流传的影视主题曲，当然也有进入上世纪90年代和新千年后的英雄、追寻、向天再借500年等好听过瘾的影视金曲。通过40年的影视金曲回顾青春历程，抒发时代情怀。最后再来关注，今天说唱歌手布瑞吉新专辑首支 MV《买个包包》上线。这首歌是布瑞吉在近期将要发布的新专辑主打歌曲之一，旋律动感，歌词朗朗上口。对于创作初衷，布瑞吉说，这首歌我想表达的是在重庆这个很摩登的城市里，我们的生活水平和生活环境都在随着我们的城市努力发展变得更好。买个包包在这个时间给男女老少听，可以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贸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李斯特他的钢琴协奏曲，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是由布伦德尔他作为钢琴演奏，海丁克指挥伦敦交响乐团来协奏的。在下半时段的时候，我们已经直接进入了他的第二钢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这部钢琴协奏曲是在1839年的时候创作的，而且呢是献给他自己的弟子布隆沙特，这也是李斯特非常器重的一位弟子。在1857年1月7日，魏玛宫廷剧院他自己亲自指挥首演，由布伦沙特由他来演奏的。我们知道其实李斯特很多的作品都是由自己来首演的，可见他对这位弟子的器重。下半时段我们就从这部钢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开始，永恒的魅力，下半时段开始了。

李斯特他的第二钢琴协奏曲其实是一个不间断的乐章，所以呢，我们从最开始到现在已经马上接近结尾了。钢琴家鲁宾斯坦曾经对李斯特和肖邦做过一个比较，他说肖邦是把人带入梦境，使他们在那里流连忘返，而李斯特则是洒满了阳光和令人眼花缭乱的光辉，照耀进所有听者。今天我们所来聆听的其实是李斯特他的几部钢琴协奏曲，带有数字的第一和第二，也有人说他其实有三部，就是他的四之五。这部钢琴的作品也可以被称为李斯特的第三钢琴协奏曲。那我们一会儿就来听。喜欢为自己的作品取名字，这也是标题性的作品。李斯特就是这样，比如他耳边的《死之舞》，这部作品特别特别明显，是他想表达的他所看到的一幅木板画，就是叫做《死亡之舞》。这也是通过这幅画，他萌生了创作的灵感，之后呢，又联想到了曾经观摩的。说到李斯特，我们都有几个标签，比如说当年的明星，厉害哦，技术哦。可是你知道吗？他还有一个创举，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钢琴家他们演奏，我们是看到他的侧面，对吧？其实，在李斯特之前，是钢琴家背朝听众演奏的，是他把背朝这样的一个位置变为了侧面，让演奏家的情感和听众更加容易沟通。今天永恒的魅力和您一起来分享的就是李斯特这位19世纪最辉煌的钢琴演奏家。他呢，他确实是受当时的意大利的小提琴演奏名家帕格尼尼的启发，决心在钢琴上创造出同样的奇迹，而他真的也做到了。那在今天我们花了整整一个小时的时间，完整的听了他的第一、第二钢琴协奏曲，同时还有一点点时间正在聆听的是被称为他的第三钢琴协奏曲的《死之舞》。那有什么样的感觉呢？是不是依然是令人炫目，具有炫技这样的钢琴的演奏风格，还有极快的速度、响亮的音响、辉煌的技巧、狂放的气势，而这些都是我们陶醉李斯特的原因。好了，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收听，之后播出的是古典流行，我是王卓，今天永恒的魅力就到这里了，明天见。 近日，龙头企业五粮液宣布暂缓接受52度新品五粮液订单。有业内人士分析，五粮液此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旺季市场需求导致普五的产能供不应求。那么市场行情究竟如何呢？